这镜子后面皱着眉的我，很孤单，他有话想说，像天空不会永远都是蓝色的，有阴天你才会抬头，走穿多少的伤痛，少了哭了，有三四个人爱我，我想要一个乱了数字的时钟，我想做一个完全相反的我，我在这个世界拼命些什么，累死我，我有双不听任何命令的耳朵，去享受快乐加上自由的我，我要变成一个透明的石头，我不会也不回头。